2009年10月，美国南加州生活的75岁老伯在自己3楼的露台上开枪自杀，子弹穿过眼睛，尸体跌在露台的凳上。邻居看到尸体，但是没有报警，因为以为那个是万圣节的饰物。结果老伯沉思几日，亦都没人知道。直到警方留意到露台有异象，才入现场调查，揭发惨案。 云海阿祖，魔星岭4号。 Case 1101，万圣节之讲鬼故。 好，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魔星岭四号。而家我哋带大家去到美国底特律啦。 冇错啦，当时咧有一个嘅医生啦吓，咁佢就同佢老婆啦，同埋两个仔女咧，就一齐住喺啲普通嘅 house 咁样啦吓。咁由于咧佢后来翻嗰个嘅医疗中心咧，即系佢系翻嗰啲心脏病嘅医疗中心嘅，咁佢就要即系翻夜间嘅 shift 嗰啲啦吓，咁佢就长期夜晚都要翻工。咁你如果夜晚要翻工咧，你日头就要瞓觉啦，系咪？咁佢就觉得喂，日头瞓觉嘅时候，两个细路又嘈喧巴闭，咁老婆可能又要招呼朋友啊，又出去买嘢啊，睇电视啊，又嘈啦。咁决定，既然又即系阿福得到嘅，俾得起钱嘅，佢就有一间屋咧，就搬咗去某一条街嘅最尾嗰个位。 系， 咁同埋嗰个位咧就好宁静，好清静。 门牌系咪1101咧？ 唔系，咁好清静，好宁静嘅。但佢亦都问过，亦都冇乜特别嘅故事系关于呢间屋嘅。OK， 新嘅。 佢冇讲到系新嘅，应该系二手嘅。OK， 咁但系冇话 唔知道几年啊？ 系，即系冇话死人冧楼，冇话呢啲嘢噶。咁啊，咁搬入去又是是正正，又即系装修咗之后咧，佢点解要搬呢间？间屋咧，因为睇中咗呢间屋咧，原来喺最埋边嗰度咧有一间嘅所谓嘅客房，嗰间客房咧就系零零舍舍咧就离开嗰个所谓嘅主体咧，就间开咗少少咁嘅位嘅，零零丁丁突咗出嚟咁样嘅。咁佢就话啊，好啦，平时咧我就可以喺呢间客房度瞓觉，咁我就夜晚可以翻工。咁如果啲细路喺出边嘈咧，我亦都听唔到几清楚，因为转角位嗰边嘅厅嚟嘅。咁如果老婆有朋友嚟到咧，咁亦都冇乜所谓嘅咁样。咁好啦，就搬咗入去啦。咁佢亦都冇谂过呢间屋有啲咩问题嘅。咁於是乎咧，就喺住嘅頭一個禮拜咧，咁佢都覺得舒服嘅。OK， 咁直到住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就喺個即係所謂個房間，即係暗角房間啦，就喺度瞓覺，即係夜晚翻完工，咁8点收工，咁就會翻到去就換咗衫就上床瞓覺啦。咁佢瞓下咧，嗱應該咁形容啊，佢瞓咗幾日之後咧。咁佢就覺得，咦，得意喎？點解？因為佢發噩夢，即係呢個醫生咧，佢平時就好少發噩夢。 係 啊，咁亦都咧，你知嘅，就算發噩夢咧，大人啊嘛，佢講緊嚇，佢唔係啲細路哥啦嘛，係咪？你可能30几40岁人，你發噩夢，你都唔會嚇到點樣㗎，係咪？咁佢每一晚咧就咁樣發嘅 ，OK， 佢就一瞓著咗。嗱，其實最恐怖嘅夢係咩咧？就係你瞓著咗嗰下咧，你夢見你瞓緊覺。你明唔明啊 ？OK， 你梦嗰个环境咧，同你瞓嗰个环境系一样嘅。 系 OK， 即系你幻想下你自己瞓嗰个房，你发紧梦， 跟住你自己弹咗出嚟睇到。 唔系，佢唔系灵魂出窍， 吓， 佢系瞓着觉，真系发紧梦。但系个梦里边个梦境咧，就系自己喺嗰间房里边发紧梦。 哦 ，OK， 咁但系咧，仲要喺个梦里边咧，佢就醒咗啦。OK， 咁啊，同一间房嘅位置，同一张床，咁咧一路咧就听到咧。嗰、那个嘅所谓个房嗰个衣柜咧，一路有啲怪声，即系敲墙啊、敲绳啊，即系好似上次我个 friend 喺我美国嗰间屋里边咁样。咁佢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咁？嗱，你记住发紧梦嘅咋，冇任何嘢噶。咁佢喺梦里边咧，佢就觉得啊唔得嗱，你谂下几得意就系佢发紧梦，其实佢瞓紧觉。佢喺梦里边就谂啊，佢咁样嘈我唔得噶，嗰个衣柜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咧？佢喺梦里边咧就起咗身。就走去嗰个衣柜里面一打开，你估佢见到乜嘢场面呢？佢见到个衣柜里面呢，有一个企喺度嘅尸体，个尸体一路喺度渗緊血，个眼耳口鼻手脚全部喺度渗緊血，即係佢就砰砰埋到门，佢之后呢就喺个梦里面扎醒啦，就嗌啦，起身，咦，依然自己喺间房度，当然佢下意识又会望一望个衣柜，冇声啊，冇声，咁嗰下佢亦都打开个衣柜睇一睇，冇嘢嘅。 哇，佢够胆睇嘅，哇！你问啲有咁点算啊？ 咁你发梦有啫嘛？ 哇！我真系唔敢睇啊，即刻走添，话俾你听。 你真系细胆啊！ 真系即刻走我咧。 唔系咁，你发完一个咁嘅梦咧，佢嗌醒咗啦，得佢老婆入到嚟，咩事啊？冇，咁佢就同佢老婆讲：，喂，我发咗个怪梦，我梦到我哋嘅衣柜入边有个死尸一路渗紧血，但系佢唔识嘅嗰个人见，即系唔系一个认识嘅人死尸嚟嘅，一个唔识嘅男人嚟嘅。咁佢唉好怪，唉唔好理啦，可能我工作压力大啦，而家翻夜班，可能系因为咁啫。佢当然你医生梗系理性地去谂嘢啦。 当然啦。 第二日，咁佢夜晚翻夜班啦。八点钟翻到屋企啦，去翻呢间房度，一瞓好快瞓着，因为好攰啦嘛，瞓着喺梦里边又嚟咯， 又系同一个情景 一样，就系喺个梦里边听到嗰个柜入边有敲声，之后咧佢走去开门，一开门又系一个死尸一样嘅，同咁样一个一段流血，佢形容仲话佢闻到，即系闻嗰个过程里边咧，佢喺个梦里边好似闻到有丧尸死尸臭 味， 系喺梦里边闻到，因为奇咩有时我哋发梦都会闻到味噶嘛，奇怪噶嘛，咁好啦，佢谂住啊第二晚都系咁、啊，好啦，个问题就系咁，一二三四五六七，佢发咗连续七日都系咁。咁佢觉得喂唔係喎，如果咁样发梦发同埋系同一个梦境同埋同一个画面呢，佢觉得怪。 有啲 message、 啊。有啲 message, 但係佢唔觉得系鬼嗰啲嘢。佢觉得自己可能真系唔适应呢个房间啫。ok。佢就决定点呢，佢不如咁啦，我听日返完工，我转返我大房同即係老婆瞓嗰间大房，嗰间大房瞓啦咁样。好啦，第二次返到嚟嘅时候瞓大房之后呢，啊冇喇喎。冇再发任何个梦咯，咁你谂下，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应该如无意外就应该冇事啦。可能系一个，即系佢同佢老婆都心即系分析嘅话，哦，可能真系我心理压力大咧，因为住咗夜间，咁可能又新屋我又住唔惯，咁可能有啲咁嘅感觉啦。咁大家将呢件事咧就淡忘咗啦。OK， 咁过咗大概几个月之后咧，咁呢个男人嘅外母咧吓。即系你通常睇电影都有啲咁嘅桥段，真系真事先好笑。咁啊，外母嚟啊探孙啦吓 ，OK， 咁啊嚟到就，诶，佢外母唔知边个省嚟嘅，即系唔知边个州嚟嘅，嚟到就话，诶，我决定嚟呢度同你住一个月，探下我啲孙仔孙女先，咁嗰啲啦吓。咁亦都喺咁嘅情况之下，当然你个外母嚟到，你梗系安排佢住客房啦， 系。 咁亦都你冇理由会联想嗰个梦系有任何问题啦，系咪？咁个外母亦都好。正式地瞓咗间嗰间 进驻咗呢间发梦房， 系啦。咁但系佢冇同佢外母讲过呢样嘢噶嘛，亦都佢老婆冇同佢妈妈讲过呢样嘢噶嘛，系咪？好啦，瞓第一晚，咁亦都咧喺第二日醒嘅时候咧，佢个外母就同佢两公婆讲啦：，哇，好奇怪、啊，我发咗个怪梦、啊， 系啦，一模一样嘅， 唔系，就系、是、唔同、啊。咁咧，当然佢两公婆突然间即系眼角翘一翘。心谂死啦！咦，外母都发怪梦，咁问佢啊，外母啊，你发咩梦啊？佢好奇怪啊！我梦到咧，唔知点解咧，我喺个房间里边，的确知自己发梦噶。我梦到咧有个黑色嘅影咧，企喺个门口啊，系咁样。佢话我唔知个咩人嚟噶，但好奇怪啊，咁样。咁嗱，去到嗰个位，佢两公婆都冇出声。佢觉得死啦！今次原来我外母嚟到都发，咁究竟咩事咧？嗱，佢冇同佢外母讲过呢件事啦。咁之后咧就继续俾佢外母喺度瞓啦。咁每一晚咧，佢外母咧都俾一个喺梦里边出现嘅男人，但系佢唔系死尸嚟噶啦，系另一个画面嚟噶啦，就吓醒咗，就不断吓醒，就系、是、突然间可能一系坐喺佢床尾啊，一系就坐喺瞓喺佢隔篱啊，突然间可能个男人同佢讲嘢，但系黑色一嚿嘢咁样走咗咁样。咁去到后来咧，佢亦都佢两公婆系冇同佢外母再讲过任何关于佢之前佢老公发梦嗰样嘢嘅，系、直到瞓咗一个礼拜，佢外母话：我决定我早走啦。我觉得我唔系好顶得顺咧，即系呢度嗰个环 呢位先生， 唔系即系佢自己觉得自己都系发梦， 系系、啊， 但系佢认为咧系因为系住唔惯呢度啫，咁亦都喺咁样嘅冇沟通嘅情况之下咧，佢外母亦都走咗啦。OK， 嗱，如果去到咁嘅位，佢外母又走咗，咁你觉得作为佢嘅老公呢位男士呢位医生，你如果阿祖你系佢咧，你会点咧？ 卖屋 唔系，你会？最近嘅行动你会做咩呢？ 我最近嘅行动 系 咯，咁封咗间房咪算咯。 嗱，我觉得咧，我相信医生咧系有佢嘅胆量嘅。系，咁呢个医生咧就感觉就系话啊，我搬入嚟嗰阵时，我又晚晚喺度发恶梦喺个客房，我外母又晚晚发恶梦。好，我外母今晚走咗啦。我听朝翻完呢个夜班之后咧，我听朝要再次瞓翻呢间客房。 嗯。 嗱，真系胆山磨就系呢啲咁嘅人啦。咁啊，第日翻到嚟啦，佢觉得咧，我要试验，我再瞓翻呢个客房度。 系 ，OK， 瞓落去嘅时候，佢咧嗱呢次就得意啦。嗱咁噶吓，你要记住啊，佢瞓落去，佢未瞓着。佢突然间觉得咧，喺嗰个面嘅附近嘅范围咧，今次唔系发梦咯 ，OK， 喺个面嗰个范围咧，有啲感觉，有啲气流，有啲咁嘅动静咧，喺个面嗰个范围周围好似移动咁样，咁啊忍唔住，因为嗰时佢唔系发梦啦，未瞓着啊嘛，咁佢擘大眼，佢就见到一个好清楚、好清楚一个男人嘅面，佢话差唔多可以贴住佢嘅鼻咁近，之后咧就噏咗一扎咧。一扎咁嘅嘢，佢听唔明佢讲乜嘢，好似类似拍鬼片、 鬼食嚟啊，就嗰种啦。 咁咧，当时佢就吓到你啊，咁啊冲咗出去个厅度，就揽住个老婆，就话发生啲咩嘅事啊？咁样会咁样嘅？点解有个男人可以我唔系梦咯？呢次系个咁嘅灵界嘅物体咧，喺个面里边出现之后咧，咁嗰个画面如果拍戏咧，其实非常之好睇嘅。点解咧？咁当时咧，佢两公婆就喺个厅度啦，就惊紧啦。OK。咁突然间咧，就系、佢老婆同埋佢咧个仔女冇个，即系咁形个个案里面，佢冇形容到个仔女究竟有冇望到咁情况，就见到嗰个房间里面咧就走咗出一个人 ，OK， 嗯， 嗰个人咧系成身血肉模糊嘅， 嗯 ，OK， 之后嗰个人咧系攞住嗰啲攻击性武器咧系跑出嚟周围去劈嘅， 嗯 ，OK， 但系咧好明显嗰个唔系人嚟嘅。因为一路劈一路劈，咁但系当时佢个老婆同埋个男人咧，佢哋以为咧呢个系一个潜伏咗喺间房间里边嘅一个变态佬，攞住把刀或者攞住唔知乜嘢咧喺度乱劈，成身都已经血淋淋，啲咩事又大嗌，咁两个咧就开始掉啲嘢过去咧，好似挡住呢个人咁样，之后咧抱住两个仔咧就冲出呢个房间，冲出呢个厅，离开咗间屋噶啦。之后咧，佢喺个屋出咗去之后咧，佢就叫邻居报警，话有入侵者。OK。因为呢件事咧系警方 involve 咗啊嘛，咁啊警方入到嚟搜晒成间屋，间屋里边系冇任何一个人，亦都冇任何系另外一个人嘅所谓嘅留低嘅痕迹，即系话咧佢两公婆当时喺日光日白嘅情况之下，系见到一个完全唔知咩嘢嘅灵体，系好血肉模糊地喺个房度走出嚟之后咧乱劈，但系嗰个原来唔系人嚟嘅。咁当时佢哋就话啦，咁得啦，我亦都唔想追求究竟呢间屋究竟发生过咩事，佢哋就即时搬走咗，亦都咧决定后来卖咗呢间屋嘅。咁呢间屋咧其实而家仲喺度嘅，但系咧喺当地嘅所谓嘅community 咧就查唔到究竟点解会有个咁嘅所谓鬼魂存在， 系 即系冇源头嘅，就系嗰间房系有问题啫，但其他房冇事嘅。咁你谂下，喂，呢啲房我觉得其实都几正噶，你唔好话噶。嗱，梦里边 吸灵气啊， 咩？梦里边又见到古怪嘢，现实真实里边又见到古怪嘢，咁唔恐怖啊？或者唔值得去研究啊？我觉得呢间屋应该买翻嚟做 research 嘅， 嗯， 即呢个系好好嘅事嚟嘅。 香港嘅埲墙入边又系藏咗好多嘢， 但系佢冇咯，即系佢系跟住装修过又搵唔到有任何嘢，咁啊可能会唔会之前嘅故事咧就冇人知啦。 嗯、 但系咧我即系因为时间今日比较短，我想讲多一个故事俾大家听。因为我早几个礼拜咧，咁我就同我啲师兄，即系我哋姓租仔嗰啲师兄咧，就食去 barbecue 啊，即系学生会聚旧啊， 已经。 咁就撞咗一个咧，我嘅早十年到嘅师兄啦，咁就十几年嘅师兄咧咁讲，咁啊系我好师兄咁滞噶啦，咁大家围住喺个 barbecue 嗰度咧烧嘢食啦咁样，咁啊讲开鬼故嘢， 嗯， 咁因为嗰个师兄咧，你望落去咧，净系凶神恶煞，大大只只。 咩行业 咧？佢咧就其实而家就做嗰个行业唔透露得嘅，因为佢以前咧就曾经喺香港咧，即系殖民时期咧就做过华籍英兵嘅，类似咁嘅服务嘅、嗯，所以亦都咧后来咧就佢冇讲到点解啦。咁我亦都 understand 就系佢亦都被派驻过喺当年咧，就应该系一啲雇佣兵嘅情况啦。佢冇咁讲到咁白啦、 嗯、 就坐咗一个嘅大型嘅所谓嘅战。男咧， 系 就佢参与过第一次嘅一啲嘅啊，我唔想讲个位置吓， 系 某一个地区嘅战争嘅。 OK， 咁佢咧就突然间同我讲，因为咧，佢 直情系前线 嘅，系啦，佢即系做打即系打仗 吓。 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啊，讲起鬼故，因为你话佢个真系晒 佢嗰啲应该好多啦。 唔系啊，佢系晒好重，佢系未见过鬼咁滞嗰啲啊。咁即系突然间佢哋讲，喂，我咧成世咧同鬼冇乜缘分啦，但我就真系见过一次， 其实嗰一次唔系叫一次嘅，咁我喂讲嚟听下咩嚟噶咁样。咁话说当时咧，佢就成班嘅唔同嘅士兵啦，就即系我哋又唔知道佢参与边一场战争啦吓。咁、就因为嗰几个月里边咧，都系嗰个战舰里边生活嘅。OK， 咁就有唔同嘅兵种喺里边啦，咁样佢亦都系有间房咧，就系佢其中一啲嘅即系士兵要瞓嗰啲即系船舱啦吓。咁即系你谂下就系嗰啲军人用嘅船舱啦。佢咧當時咧，佢瞓，因為佢咁多年都冇見過鬼，同埋佢都唔係好信呢啲嘢嘅。其實，咁啊，佢瞓嗰時咧，佢話咧，啊，經常性咧，都突然間就係瞓瞓下嘅時候咧，夜晚咧，就見到佢嗰個船艙嗰個門咧，係會自己打開咗。 哦，自己打開， 自己打開。 但船艙門好重嘅喎、 哦，同埋你諗下，通常都係知道係邊個咁，打開咗就閂埋。咁佢喺個夢裏邊咧，即係唔係夢嚟嘅，即係可能係瞓到半夢半醒咁樣，就見到呢個景象咧，就以為係其他同即係嗰啲 同僚啦 嚇，係啦，即係可能其他士兵可能開錯門啊，呢樣嗰樣啦咁樣。咁佢又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咁嘅咧？咁又經常聽到咧，佢嗰個船艙咧，即係佢瞓嗰個，嗰個牆咧有啲好似刮刮聲咁嘅嘢。OK。咁呢度覺得啊咩事咧？點解會咁奇怪嘅咧？咁佢嗱，佢同我講話咧，其實佢一路嗰個過程咧，係嗰幾個月裏面不斷喺嗰個船艙，即係有時聽到啲聲啦， 係啊， 有時咧就會聽到個門自己打開咗啦，見到好似有啲人喺度行過啦。咁咧最有一次咧就係最奇怪嘅，佢有一次咧就係佢未瞓嘅應該，就喺嗰個佢瞓嗰個船艙嗰個牆上面咧，佢好清楚地見到一啲橙色嘅光。在个墙上面现了出来，而现了出来的时候呢，他觉得是写了一些字在那里的，但他完全看不明白那些什么字来的，他还走过去望一望，这些是什么来的，就是在字上面突然就会消失了，就是橙光不见了，文字又不见了，那来来回回来回试过很多次类似这样的情况。 OK， 那他说呢，有一次呢，话咧佢好肯定，即系好直接地见到鬼啦，因为佢平时见到道门，可能喺半梦半醒里边咧，就突然间开咗门，闩咗门咁样。佢咧突然间有一日有一晚，即系佢系唔知航行喺地中海定边度啦，一路喺个驾驶紧嘅途中啦。咁佢突然间就见到嗰、那个，即系嗰一日佢清醒嘅，即系未唔系瞓紧觉嘅，嗰道门系被打开。嗱，当然佢打开唔知系咩原因打开啦 ，OK， 就走咗一个人入嚟。嗰、那個人咧，佢好記得噶，佢話個面嘅其中一部分咧，係爛爛地，同埋有一紮血咧滲咗出嚟嘅，係一個人，佢話係金金地、橙橙啲頭髮嘅一個男人，企咗喺度望住佢，講咗一紮唔知乜嘢，咁之後咧就突然間消失咗。佢嗰下咧，佢話第一次真係正正式式面對面見鬼啊！佢冇可能， 即系佢知道佢系鬼嚟嘅， 知道，因为喺佢面前消失嘅。 系、 咁话喂，成世人佢打仗出 身，但系好现实嘅，本身 现实嘅好清楚嘅。佢话喂，我打仗嘅，我都冇见过鬼，但系嗰喺个船舱度，佢瞓嗰个所谓船舱，就见到嗰只鬼。咁后来当然佢即刻同嗰啲同僚去讲呢件事啦，咁啊问好多人啦， 有冇见过啦？ 系、有冇见过啦？咁啊冇人话见过，但系最得意就系开始去问嗰个船长，就问喂，其实你有冇听过呢个船舱或者呢个船系咪啲奇怪事噶咁样？佢问到嘅时候咧，个船长先同佢讲，佢话啊，其实咁样噶，我哋呢架船咧，我哋唔系第一艘嚟嘅，呢架嘅军舰咧系改装嘅。佢话呢架军舰咧之前咧系发生过一啲意外咧，系死过好多人之后咧，就卖咗俾某一个嘅国家咧，就再改装咗之后咧，就而家系你哋而家用紧呢架船嚟嘅。咁佢话吓系啊，咁、你改装之前呢个船系属于边个国家噶？佢系属于挪威嘅。仲要系挪威当时发生咗个咩嘢嘅事件，令到嗰个船烂咗，里面死咗好多人。原来咧，其中呢个人咧，即系佢见到嗰只鬼咧，就系死咗喺呢个船里边嘅其中一个士兵嚟嘅。 系， 所以佢见到个铲头发啊，那个鬼佬样个人 都系军装样 的。似，但系嗰个系挪威人嘅样嚟嘅。 哦， 之后佢就再谂翻转头，佢话哦，咁我明啦。佢话佢喺见到咪后来喺个即系之前见鬼之前，咪喺个船舱咪见到啲字显出嚟嘅。佢话嗰啲系北欧字嚟嘅。 哦， 咁佢就觉得哇，真系唔可以唔信，因为佢 但系 for 咩咧？佢就咁即系纯粹 show up， 我谂佢 即系吓。 我谂佢唔系，我谂佢系咩咧？我谂佢系离唔开嗰个所谓战舰嗰个房咧。佢话佢相信咧，就系嗰个死咗个军人咧，就是、用嗰个房嘅。佢只不过可能每晚重复就翻嚟嗰间房啫嘛。不过佢见到一个陌生人，你瞓咗佢张床， 系 咁佢咪觉得，咦，点解咁得意嘅？可能佢写啲字又好，做啲咩又好，可能佢反而觉得点解你要霸咗佢张床咧？咁后来佢话冇啊，呢件事之后咧，咁大家都即系意会到，原来嗰个船唔系一艘船，亦都咧可能个军舰里边咧可能有即系除咗呢个灵体之外有其他灵体，咁佢哋啲人听到声啊，听到啲怪歌 光啊，见到啲怪光啊，全部都唔再理会啦。咁、 嗯、 但系得意嘅地方， 即系都 keep 住有嘅 ，keep 住有。但系佢得意就系话，因为你谂下呢个一班全部都系咁即系 阳气十足嘅， 系咯，咁都可以停留咗啲灵界喺啲战船上边咧。我就真系觉得咧，其实所以你话见鬼咧，就无分你我他嘅。你阳气几盛 ，OK？ 你呢个屋有几多嘅摆设，或者你究竟系信咩呢个宗教信仰 啦、啊？ 你今晚都可能会撞鬼嘅。 希望大家Happy Halloween！ 系我哋下个礼拜讲外星人。 魔性岭四号之魔性岭密码。克里文治，由英国移民到加拿大的传教士詹姆斯·伊凡，在1837年于安大略省出版了《英语和印第安语的表示法和翻译》。但是印第安语是由多个单字母连成变成一个单字，用罗马字母表示会变得很冗长，招来英国圣经翻译协会的批评。但是伊凡不气馁，为了令到印第安人亦都可以看到圣经，想出了克里文字。克里指的是安大略省一带的印第安人。克里文字入面包括四个母音的44个音节文字和附加的8个字音所构成。但是印第安人就对白人的强势压迫作风感到反感，政府亦都基于政府的立场，怕了有文字的印第安人会变得聪明，结果伊凡反而被逐出加拿大。之后虽然克里文字被其他文字所吸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会使用。魔性岭四号之魔性岭密码。 早期政治部的位置并非在摩星岭，位置一直都是秘密。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政治部就征用原本是军人俱乐部的白屋用作扣留和敲门的场地。直至1995年政治部解散，白屋才交还政府管理。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Like